第四十二集，萨维斯的复仇。面对着复活的萨维斯顾问，马法里奥惊讶不已，而已经变成萨特的萨维斯顾问饶有兴味地偏着头看着马法里奥。 你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吗，马法里奥怒风？还是说我已经变得太多，你那愚钝的大脑看不出我从前是谁了？请允许我再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女王陛下遗孤的宫廷大臣，心爱萨利的萨维斯顾问。 我明明看见你死了，被撕成…… 哦，你是说你杀死了我，把我撒到了天上？是你杀死了我，而且还让我遭受了悲惨的命运。我让伟大的神灵萨格拉斯失望了，他行使了神的权力，对我施以严惩。我没有了嘴巴，却在尖叫；我没有了身体，却能感受到无与伦比的痛苦。但我不会因此怨恨我的主人，因为他只是做了他必须做的事。不，即使遭受着这样的折磨，我还是在时刻提醒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在心中牢记，是谁把我害到了这步田地。 成千上万的人因你而死，大批无辜者被你残害， 都是些不完美的杂碎，都受到了污染。必须为忠于萨格拉斯的纯净者重新创造出完美的世界。 萨格拉斯会摧毁卡利姆多，燃烧军团将会摧毁一切。 是啊，没错。 可你刚才不是说 那些都是糊弄蠢货的说辞，是瓦罗森队长和那群上层精灵的幻想？我曾经也这样认为，萨格拉斯会为效忠于他的人重塑这个世界，然后再以生命的罪名把那世界毁掉。瞧见没有，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你这些话真是太残忍太疯狂了。 这取决于你怎么看。当伟大的神灵萨格拉斯命我回到凡间界域时，就是为了让我把破坏第一道传送门阻碍他光辉降临的罪魁祸首给抓回去。至于我要怎么把你带回去接受惩罚，就随我的便了。我原本想把你直接交给我那伟大的主人，又觉得那样不妥。神灵萨格拉斯想让马法里奥怒风受尽折磨，我自然有义务满足他的愿望。 马法里奥惊恐地看着这个长角的怪物，转身面向泰兰德。泰兰德此时似乎睡得正沉，这很不正常。萨维斯弯下腰，把嘴对着他的脸。 离他远点儿！ 是啊，转念又一想，必须让他多受些苦，可怎么做才好呢？一位坚定不屈的年轻人肯定不在乎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别人呢？他是否愿意看着跟他最亲密的人替他受过？ 萨特伸出一只长着利爪的手，抚摸着泰兰德的长发。马法里奥恨不得冲过去掐断萨维斯的脖子。除了恶魔之外，马法里奥还从未对任何生物如此恨之入骨。此时此刻，他真想把萨维斯的喉咙碾碎。他的怒火令萨维斯更加得意。萨维斯仍然凑在泰兰德身旁。 我很快就发现马法里奥怒风最在乎两个人，一个跟他亲如手足，等等，他们就是手足，还是一对双胞胎。两人从小亲密无间，长大之后却因为志向不同而渐渐疏远。不过嘛，伊利丹的哥哥还是对他关爱有加，即使伊利丹已经对这位夺走他心爱女人的情敌心怀嫉妒。 你已经抓住我了，放过他们吧。 那惩罚还有什么乐趣？还能算什么复仇？要是你接连失去两位至亲，那痛苦才算彻底。你已经失去你的弟弟了，即使他自己还不知道马法里奥怒风。我为了找到眼前这个羞涩可餐的美人，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多亏你帮忙把她带来。 不，艾鲁恩在上，我绝不会让你得逞。 艾鲁恩，艾鲁恩，艾鲁恩，这世上只有一位神灵，他的名字叫做萨格拉斯，让他跪下。 哥哥， 伊利丹。 是啊，你弟弟他很好对付，像你一样深爱着泰兰德、马法里奥怒风，而他选择了你，伤了伊利丹的心。 伊利丹，伊利丹爱泰兰德，而泰兰德爱的是我。 这么惊讶吗？得知自己赢得了他的芳心，不是应该很高兴才对吗？而且就是因为你，他才会承受巨大的痛苦，这感觉肯定很妙吧。 伊利丹，伊利丹，泰兰德有危险。 就算有再大的危险，他不还是会选择你吗？哥哥，你可是强大卓越的自然守护者，我不过是个卑微的小丑，自以为眼睛的颜色与众不同，就沉迷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又能帮到他什么呢？ 伊利丹，泰兰德将会受尽折磨，他会痛苦的死去。伊利丹，伊利丹。 就是你这样的家伙，让我承受了比死亡更大的痛苦吗？如果你真是我的克星，那神灵对我施加的所有惩罚都是我罪有应得。来人，他们很快就会来到这里，趁现在还没彻底大乱，我们尽快离开。 萨维斯说完打了个响指，从马法里奥的右边冲出六七个邪恶的怪物。萨维斯指着倒在地上的泰兰德，同时朝战场的方向看了一眼。另外三名萨特高举双手开始施法。马法里奥立即看出了他们的打算，这些怪物的唯一出路就是传送门，既然他们已经创造出了穿越时空的通道，自然有办法前往新艾萨利。等到达那里之后，马法里奥和泰兰德就再也没有希望了。伊利丹，可不论他呼唤得多么急切，弟弟也没有给他任何回应，把他丢在了这里。刺耳的战斗声渐渐逼近，三名施法萨特周围的空气中出现了一团黑影。萨维斯把手伸向泰兰德，笑得更加邪恶。 呀，他一定会好好享受伟大神灵的陪伴，直至死去。 传送门变得开阔，大到足以让这些恶魔怪物带着俘虏顺利通行。萨维斯像捡起一张纸似的把女祭司拎了起来。这时，一道带羽毛的箭矢射中了萨维斯的肩膀。此时的伊利丹被各种黑暗的念头纠缠着，他按照罗宁的指示找到了哥哥，结果却被人揭开伤疤，提醒他有多么失败和无能。即便是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和那个两兄弟共同钟爱的女人深陷危险，他还是无法说服自己出手相助。马法里奥甚至都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竞争，就已经轻松赢得了泰兰德的心。伊利丹那位木讷的哥哥浑然不觉地得到了一份无比珍贵的大礼，自己再怎么努力，最终也只能换来满心的伤痕。伊利丹的脑海中有个声音提醒他先别想这些，在这紧要关头救人要紧，至少他应该为泰兰德做些什么， 不能无动于衷地看着燃烧军团的邪恶势力对他下毒手。燃烧军团，燃烧军团。伊利丹有时不禁好奇，倘若当年他也效忠于艾萨拉陛下，是那些上层精灵的一员，如今他会有多大的成就？上层精灵已经和恶魔联手，眼看就要收获胜利的果实。克拉苏斯和罗宁声称燃烧军团会毁灭万物，包括女王的臣民，但事实显然并非像他们说的那样，否则艾萨拉女王为什么要加入他们呢？上层精灵们事后只要关闭传送门，危机就会解除。如果他们坚持让门打开，只是因为他们自有对策。伊利丹，玛法里奥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更显绝望，但伊利丹封闭了自己的意识，不愿再听。